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2.1摄氏度，逐渐转高，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的云量会慢慢增多，白天是高云有所增加，夜间呢则是以中云为主。不过天气的这些变化对户外活动都没有影响，由于白天的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4摄氏度左右，与昨天的最高气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2到18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每个人都是创业者，这个创业项目叫做人生。天使基金也好，自我投资也好，如何改变命运，拥有更丰富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本期节目嘉宾，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赵海燕女士。我们是自己的品牌，用企业管理的理念经营自己。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谈一谈人生。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也应该是海燕，你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吧？ 老朋友了吧？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书，印象特别深的是你给大家讲好多小说， 对， 哎呦，科幻的，然后 推理的， 对，推理的，然后给大家讲的吧，就大白天都有点害怕，就觉得到天黑了，我走路回家的时候，我在后面回头一看，我担心看到点什么。然后其实咱们也谈过爱情，对吧？ 对。 我觉得这谈人生好像还真没谈过几回。 谈人生还是没几回吧，2-3回，或者是第二回。哎、上次是谈了一下人生， 谈过一次人生是吧？ 谈过一次人生。 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对于现代出版社啊都非常熟悉，现代出版社的好多书都带给大家特别深刻的记忆，比如说那个啊蔡志忠的漫画， 对， 比如说我们大家从小学看到中学， 看到现在 的看到高中看到上大，对，看从你们的这个素描版本的，然后看到彩色的，然后再现在要出精装了是吧？ 对，现在要出一些新的版本，然后包括日历啊一些， 对吧？现代社的好多小说我们也看过，但是要说现代社吧，谈人生的书可能很多朋友都不太熟悉，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又改谈人生了呢？ 这个人生总是要谈的嘛，因为每个人都对人生自己的人生有一些迷思啊。 主要是很多朋友听到你前面啊，我们在介绍你的过程当中说到了是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副主编，所以很多朋友说文艺社出人生出经营自己了， 是不是文艺社协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呀？ 是的，现在呢，其实像我们现在说的文艺呢，可能不只是形而上的那种东西，你可能要有诗和远方，但是我们也要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像文艺现代出版社的文艺部的话，它可能会出一些传统的文学小说类，或者是 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呀。 是的，现在呢，其实像我们现在说的文艺呢，可能不只是形而上的那种东西，你可能要有诗和远方，但是我们也要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像文艺现代出版社的文艺部的话，它可能会出一些传统的文学小说类，或者是漫画，但是呢，我们现在也开始设立一些励志的，比较暖心的，或者是经营人生的这种。但是呢，相对来说，我们文艺现代出版社文艺部出品的励志，包括人生的书呢，是相对于更柔情一些的，是让我们的心灵更加去温暖。或者是说去能慰藉我们心灵的这样的一批人生书。 嗯，就比如稻盛和夫的这一本活力哈。其实除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活力以外啊，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你们是出版了有几本重点书，都是谈的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 对 啊，都不是很大，都是小小的一本啊， 都是小书。 活力算相就是说 相对厚一些。 对对对，但是其他都是这样的小书啊。大家来说一说吧，为这样的一批小说，你们希望读者朋友能从中得到什么？ 其实像上次我给大家介绍松浦弥太郎的写给想哭的你的时候，其实也说到说我们现在出版社文艺部推出的这一批书呢，是都是很轻薄的小书，然后一段一段的文字，是想带给大家的一种感受，是我们随时随地就能翻起来它，然后翻开它，然后去审视自己，然后在我们累的时候去带给我们慰藉，然后在我们也想要拼搏的时候能带给我们动力，这样的一批人生书。 我拿到这本书啊，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啊细细的翻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在这书的最后在封底的时候的一段话深深的打动了我，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希望手捧此书的各位朋友们能够一直坚定地守护着心中美好的想法，从而度过精彩的人生。这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但请不要放弃，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努力。哎，就是这样的一小段文字啊，如果是大家看到了，或者说你已经从一些比如说网页上啊，或者说从一些什么地方浏览过这几本啊文艺社的小书啊，谈人生，谈我们怎么经营自己小书，我想很多朋友都会和我一样被这里面挺短的，其实就两行， 对，文字都是两三行， 对吧？ 对， 两三行这样的文字打动自己， 就是很让人引起共鸣。 但是说到这儿啊，一定要跟海燕来分享一下，你怕不怕别人说哎呀，哎呀，这个现代社这么大品牌的社，以前老是鸿篇巨著带给大家，现在怎么这一小段小段带给大家？说你这怎么回事啊？怕不怕有这样的一些？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现代社嘛，要更现代、更摩登一些。然后，尤其我们文艺部的话，可能针对的是更多的是年轻的读者群，所以考虑到年轻读者群可能没有大篇幅的时间来去做阅读的这种观感，对吧？像刘珊你肯定也是一样的，我也是，就是我们可能平时上下班的时候才有时间去阅读，或者是说可以挤出一些缝隙的时间，碎片化的阅读，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的书呢也整体会更轻薄一些，然后篇章也会更多一些。 哎，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说到了现代出版社，他们说他们要跟随时代的发展，其实不仅仅现代出版社，我觉得现在整个出版行业都要跟随时代的发展。 对， 可能以前呢这哪个社出了特别棒的名著，大家说哎这社真不错，但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阅读啊这个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 对，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所以呢不同的书籍会针对不同的人士，那这样的心中有一些迷茫的，或者有的时候觉得心里面有点苦闷的、不愉快的，然后或者呢是说哎呀我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的朋友，其实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翻一翻这样的小书。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 现代出版社文艺部可能更多针对的是我们已经毕业了的这一部分人群，他可能有更多职场上的一些迷思，我是要上进的，但是呢我要怎么上进，我是想要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呢我要怎么去做到。更多的时候他白天要上班嘛，对吧，你不能上班的时候去看这些书，那可能只能是上下班的时候或者是下班之后去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我在地铁里面唯一阅读的书籍你猜是什么？你应该知道，我觉得海燕。 哪一个？是我的书吗？ 我在地铁里啊唯一阅读的书籍就是你们的蔡志忠漫画，那些中国古典名著的那个系列。是为什么呢？当时呢就是觉得如果我看字儿啊特别累，因为很多书都是大篇幅的。 大篇幅的。 然后呢我尤其你要看小说啊，你说你今儿看三页明儿看五页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对。 而你上班上下班的你在地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你就读个十来页，因为你不可能站着读，你得有一个座位。然后书又不厚，然后装一本这样的书打开随时能看，然后随时都能终止。 对。 然后但是那个是很早以前的时候的事情了啊，而且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坐也是坐地铁，因为公交车毕竟没有地铁那么稳嘛，不太适合看书。然后我看我周围的朋友啊，他们看书其实也都是那种啊，绝对有看长篇巨制的，可能没坐我旁边。你知道有的时候在地铁里看书的人会看偷偷的看一眼你旁边那个人看什么呢？ 但地铁里看长篇巨制真的勇气可嘉。 我没看见过，先生，我看的除了报纸以外的看书的一看就是有一些励志的书籍啊，或者有一些学生在看题，然后呢也有像我一样看漫画的。 对。 然后我觉得啊，不论是活力也好还是咱们的其他的书，其实也都适合大家在地铁里阅读。 我们的蔡志忠也要马上出新的版本了，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来来来，说一说活力，活力到底给大家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谈到它的副标题，活力副标题是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大家已经有了所了解了，但是肯定还和别的人生经营法有区别，简单说一说吧。 因为其实作者稻盛和夫呢是一个日本特别有名的企业家，不只是日本吧，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范围都特别有名。然后他呢是应该可以这么说，他是企业家人群当中最会写文字的，在写文字当中最会经营企业的。所以他之前出过一系列的关于经营的企业经营的一些图书，那这一本呢他是把自己在企业经营当中的一些理念用到了人生经营当中。他里面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我觉得当时特别打动我，也是我去买这本书的版权的一个一句话吧，很关键的一句话。他就是说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创业项目，就是你自己其实代表了你自己。所以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代言，那我们何不去努力的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小企业来经营呢？ 我告诉大家，这稻盛和夫他有多么多么的会经营他的企业，咱先不说他是不是经营好了他的人生啊，他呢在27岁的时候就创办了一家企业，到52岁的时候呢又创办了一家企业，咱就不给这个企业打广告了。而且这两家啊都是他创办的企业，大家注意啊，在他有生之年都进入到了世界500强，就是他27岁的时候创办一家企业，52岁的时候创办一家企业，两家企业全都进入到世界500强。到他78岁的时候啊，他又就任日本航空公司会长一职，掌舵日航重建。哎呀，他真是著名的企业家。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几件事儿能做一件，做成一件啊， 其实做成一件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大家注意这本书是谁写的了吧？这是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每个人都是创业者，这个创业项目叫做人生。天使基金也好，自我投资也好，如何改变命运，拥有更丰富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本期节目嘉宾，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赵海燕女士。 我们是自己的品牌，用企业管理的理念经营自己。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欢迎收听。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本《活力》啊，前面说到了稻盛和夫，大家很敬佩的一个人。很多人都用一个字儿来形容一个人啊，说这人特别能干，特别有才华，叫牛。稻盛和夫就是一个牛人， 真的是个牛人。 原本啊，很多朋友会以为说，牛人写的这个书是不是我们会看不懂？是不是都是那种特别高格局、 高深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打开这本书，其实大家想法一定就会改变了，说哦，原来普通人也能够看懂这样的著名企业家写的著作。 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特别亲民的企业家。怎么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经历过一些战乱的、然后呢后来在一个特别小的地方，一个小县城里读了一个特别不入流的学校然后呢上学的时候成绩也一般般，但是27岁的时候就自己创业，然后呢进了500强，然后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能干了起来。 我突然发现啊，海燕，你上一次给大家也讲了一本啊小书，也是谈到了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 写给想哭的你的松平太郎。 对啊，那位男主角是辍学的。 对， 这个是功课不好。 这个是功课不好的。这个是功课不好，当时找工作找了半天的。 所以大家能感受得到啊，就是世界特别大，我们的选择有很多。首先呢，有现代出版社这样的短小精悍的啊，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的书籍带给大家。然后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位置，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对， 是不同的人带给你的。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嘛，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过得不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生就完了。其实我们从上次的松浦弥太郎也好，这次的稻盛和夫也好，可以感知到说，不是说你少年时候不好，那你以后可能就不好的。 尤其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两本书都出自啊，日本的作者的这个手笔。 对学历非常在意的日本社 会。对，那个社 会 是一个秩序相对很多国家来说啊，非常严格的一个地方。 对。 啊、 所以其实说，只要肯努力，未来还是很光明的。 27岁啊，稻盛和夫就创办了他自己的第一家企业。 对，他在里面书里面写到一段，我当时特别感触特别大，是因为他其实刚才也讲到说他找工作特别不容易，所以后来找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公司，然后呢那个公司状况，财政状况差到已经好几个月不给他们发工资了。所以他跟他的小伙伴，同期入职的小伙伴们就一直在纠结说到底要不要辞职，要不要辞职。后来眼看他的小伙伴们一个一个都走了，他心里也特别着急，他就想辞职。但是呢，当时他的类似户口本这种小证件是放在老家的、然后呢，老家你知道，就是父母的思路还是比较传统的， 保守的，说 保守 哪能有一工作？ 对，你有工作很了不起了，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你哪能说辞职就辞职，然后就坚决不让他辞职。然后最后他就没辞职成，就在那个公司里面去做研发。他就想，这个公司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嘛，他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原来的公司是做一个制作商的公司，他是制作一个芯片的，简单来说是芯片吧。然后他在这个领域里面找到了美国最新的研究，然后就开始自己做。 他27岁的时候创办的那个公司和这个公司其实是没有联系的，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事业吗？ 不，其实是他在这个、 他不做陶瓷的吗？到27岁的时候， 对，陶瓷是一个芯片的工艺，其实它不是我们常规的那种陶瓷，是这个就有点涉及到高科技领域了哈，我可能有点讲不清，但是其实是像我们电视里面用到的那个导管的那个陶瓷。 大家注意啊，重点的转折点在哪儿呢？前面海燕说到了啊，学历不高，功课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学校也不是特别好，特别难找一工作，难找的工作呢，他也 还不让辞职。 对，但是他在这儿，他真的是在这儿充分的学习了，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对，对， 然后他吸取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吸取了他创业的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他把他在这个原有的公司当中学到的这个东西，或者说他得到的一些不管是高科技的内容也好呀，还是经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也好，带到新公司，然后让新公司得以蓬勃发展。 对，因为他 后来他自己在书里也总结了一下，他说当时其实看似是一个困境，因为那公司濒临倒闭了嘛，但是恰恰就是因为他濒临倒闭了，没有人管他，他自己能自己代理一个项目，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研究研发特别刻苦，都已经住到实验室了，然后每天不外出，然后就带着他手底下那几个人一起做研发，然后这个项目就火了，一炮而红。之后他呢是这样，他说旧的公司带给他两个东西，一个是专业，一个是人。就是他说他开创新的27岁开创新公司的时候，其实兜里只有10000块钱，但是这个公司注资是300万，剩下的那些钱都是别人投资给他的， 别人是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 对， 然后把钱投给他，我能够让我的钱更好的升值的人， 对，就是非常看好他，一个是他专业过硬，一个是他做人真的很可以的，很靠谱。 我们刚才为什么跟大家分享了稻盛和夫的奇人奇事的一些内容，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如果打开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前面也说到这是一本励志书，但是其实如果你去翻的话，这又不像是一本励志书。你开始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是一本有点和这个历史有关系的书，因为谈到了日本二战前后的事情，包括呢整个的战后的发展，还有呢在这个战后的格局当中啊，各国经济的一些牵制啊， 对， 一些政策啊，一些想法，在这当中呢，他其实就是用一些政治事件或者他自己一些感受，然后把这些事件梳理清楚之后，再把他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告诉大家，通过这样的事情他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希望普通人能够通过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收获。 对，因为其实他的整个历史是一个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所以他经历了繁荣期、泡沫期，包括现在比较停滞的一段时期，所以他自己在整个跟日本经济的发展相关联了之后，他是有很多感悟的。 在这本书当中啊，不仅谈到了他自己啊，也有过当员工求职不易的这样的经历，谈到了员工应该怎么做，也谈到了作为领导啊，该怎样去高瞻远瞩，怎样去把这个公司带入到一个，我们不能说一个康庄大道，但是至少带到一个正规的轨道当中。 对对对， 而且这当中我觉得他的人生融合的特别好，前面呢有那么多的辛苦，知道普通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脚印挣扎过来的，后面呢有作为领导啊，知道怎样给这个公司选择一个好的出路，所以他会更全面的教导年轻人应该怎么去做。 是的是的，就如果我们翻开这本书的话，其实能看到有一个章节标题就叫做职场的生存法则吧。第一章叫眼下我想告诉你们的事，这章主要讲的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易的那些事情，后来 84岁的人老人， 然后到第二章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是开始讲他在27岁创业之后的一些他作为领导或者说他作为一个掌舵人去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说我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企业，我能带着员工去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或者说我的格局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你做一个领导也好，做一个企业的掌舵人也好，你不可能只为自己着想嘛，所以他可能考虑的是更多的是偏哲学层面的。然后等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他的一些经营的一些思路，包括六项精进啊，然后第四章是职场的哲学，这一章是针对写给年轻人的，他自己总结的，在职场当中，不管你是职员也好，不管你是中层领导也好，或者是高层也好，你可能要具备的一些素质。第五章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标题是第五章的章节标题是20多岁应该懂得的12条经营法则。其实这本书的年龄段会更低一些 啊，其实我倒觉得这本书的年龄段应该是从20多岁一直能看到你退休。 对。因为毕竟作者已经80多岁了嘛， 84岁的稻盛和夫写这本书的时候是第六章呢是稻盛哲学的力量啊，也就是有一些研究他的人， 研究他的人， 对，其实大家想想， 旁观者的角度去研究， 在日本社会啊，他这样的人真的挺不可思议的， 挺不可思议的，其实很不可思议。包括他刚才刘珊你也念到说他 快八十的时候，其实是接掌了日航。 七十八岁， 对， 嗯， 当时呢，日航已经，欠债欠了1800多亿、 哦， 然后没有人敢去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因为他都已经快八十了，78岁嘛， 嗯， 然后很多人就劝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怕他晚节不保。然后他在书里面也说，他当时真的纠结了很长时间，说他也担心晚节不保。但是后来为什么接手了，他说这个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其实不只是对于日航本身来说，其实对整个日本社会，包括可能对整个亚洲来说，它都是一件好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好的，是利他的，我就要去接手。然后呢，他用了2年的时间把亏损1800亿扭转到了盈利1800亿。 哎，说到了刚才这个日航重建的内容啊，在这书里面特别有一个章节说到了日航重建的3个意义，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呢，不仅仅是用在日航重建当中啊，用在我们大家去坚持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在书中说到了日本航空的重建有以下3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为了重振日本经济。日本航空是代表日本的门面企业，不仅如此，更进一步说，日航的没落也象征着日本经济的衰败与停滞不前。第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留在日本航空剩余的32000名的员工。第三，是为了日本民众，也就是为了方便需要利用飞机出行的人。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关注活力这本书。 想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早上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和你进步时光，在每一个晚上像你的海洋撒网，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步时光，累了打开肩上，哼着雪下火往轻轻唱。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3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每个人都是创业者，这个创业项目叫做人生。天使基金也好，自我投资也好，如何改变命运，拥有更丰富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本期节目嘉宾，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赵海燕女士。我们是自己的品牌，用企业管理的理念经营自己。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活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才在音乐和广告之前，我们说到了稻盛和夫他为什么要接手日航。大家注意啊，他是零报酬的接受了日航的重组的工作。而在前面我们说到了三条关于他认为重组日航的重大意义，那里面没有提到一个钱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啊，然后做事不为钱，那他到底为了什么呢？他这本书当中写了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海燕的介绍。 接着刘莎那句话来说，其实稻盛和夫在书里面说到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不要以他能不能带给我利益来作为判断标准，而是说他是不是一个利他，或者说利己同时利他再利社会的一件事情，是要用道德标准去判断它。如果这件事情是好的，那我们就去坚持做；如果这件事情虽然有利益，但是是不好的，那我们就不要做了。 所以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啊，我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谈到的是封底的一小段话。 对， 在这本书的封皮这个页面上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公式是怎么写的呢？他说，能力乘以热情再乘以思维方式，就等于人生工作的结果。 但这个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个人生方程式。他觉得呢，他认为人生的和工作的结果有三个要素去影响他，一个是能力，一个是热情，一个是思维方式及想法。但是呢，这几个是相乘的关系，并不是相加的关系。为什么？就是因为每一项都有可能是正的、负的，所以只要有一个是负的，那你的人生那就是一个负的结果。对，所以他是觉得说，我们的想法很重要，你的想法造就了你现在的境遇，不要，所以他也劝诫我们，就是劝诫年轻读者们说啊，不要去抱怨说现在环境有多不好，你看我小时候环境也很不好啊，但是你总要在不好的环境当中去寻找出路，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一个正能量的思维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热情是要有永恒的保持不变，不能因为说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就退却了。热情其实是怎么说呢，其实对于任何工作来说，热情是一个动力吧。就像你如何成为一个永动机，那就是你的热情要永远不灭。 我们刚才说到了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其实从前面的不论是海燕的介绍还是我的介绍当中，大家都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在稻盛和夫的职业生涯当中，不论是他当员工还是他当领导还是他当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钱永远不是摆在第一位的。 对，钱永远不是摆在第一位的，而是说他要去考虑，用更大的格局去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带来更多人的便利。包括说他创业，第二次创业是创业的一个电子通信行业。 对， 他为什么去创业，就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电子通信行业是只有一家在垄断，他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日本社会是非常不好的。 哇，大家去想一想，打破一个垄断，那他是一个新手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啊， 遭受过很多冷嘲热讽。 对，虽然不算完全陌生吧，但是也是基本上是不受他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他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日本原本呢是一个秩序非常强的国家，首先他学历不好，然后他能找着工作就不错，他还辞职，后来最终是辞职，创建自己的公司。 辞职了， 创建公司已经非常好了，蒸蒸日上。他又创建第二家公司，并不是为了钱，大家注意，是为了想打破这种垄断，也更为了他心中的一些理想。 理想。 那，再说第三件事情，到晚年的时候，78岁的高龄的时候啊，重组日航，那么 做了一个零报酬的员工。 零报酬。零报酬，工作一直工作到每天九点，基本上无眠无休。 对，所以大家来回想啊，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啊，我现在是一个底层的小员工，我刚入职，这命运可不可以改变呢？也有朋友在想说啊，我不好意思，我这今年不努力，领导把我给开了，当然我这合约也满了，然后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能不能找着我喜欢的工作？还有人说，哎呀，我在这都干三年了，也没加薪，也没升职，我要不要走？那么有的人说这个地方吧，你说这工作也不是特别累，但是呢我就在这混，我都能看到30年以后或者20年以后退休是什么样子，我到底要不要离开。我觉得大家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应该像稻盛和夫一样，就心里面去想一想自己有什么牌。 对， 你在这个社会上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玩呢，是你跟别人一起。 嗯， 你有什么牌？你怎么能够打好你这一副牌？ 对，就因为你看，从这个人生方程式，我们其实看到说有思维方式，有热情，完了还要关注点是要有能力。我们要辞职的时候，首先要想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去开创另外一个事业， 对， 同时去想我们要开创的这个事业是不是真的是能带给大家更多便利的。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在换职务的时候啊，不管你跳槽你干什么，就除了你比如说你在薪水上能够有变化，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增加的，职务上能有变化，大家也希望都是能够提高的。更重要是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个人啊有没有 成长， 对，变得更好， 变得更好。因为其实赚钱就工作只是一个手段嘛，我们最终目的还是说要过更美好的生活。 海燕，你觉得不觉得我们在谈稻盛和夫的时候，又加上我们俩刚才又谈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人会说你看啊，刘莎你有一稳定工作，然后你是电台的主播，然后呢你看海燕啊，文艺社的副主编，说你们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也曾年轻过。 对，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我们也现在还在奋斗，我们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其实作为过来人啊，毕竟我已经是中老年人了。 没有， 作为过来人，我现在再来翻稻盛和夫的这本书《活力》，我觉得他讲的东西特别特别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啊，如果给我这样的一本书，我可能不太会像我现在年老的时候那么容易接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我觉得其实反而现在看，对他的包容度会更高一些，因为你会觉得其实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想要多赚一些钱啊，或者是说可能 想要过自己的肆意的生活， 很任性。但其实可能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其实自律的生活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嘛。你要在各种地方去规范自己，包括说你要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所以现在如果你还年轻，如果你20多岁的话啊，在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说20多岁应该懂得的12条经营原则。因为时间并不是很多，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吧，海燕，经营原则当中的一些内容，只能是剪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分享 啊，只能剪一些内容，有点可惜呢。 要不下次开一次专门你来读这本书。 其实是这样，他其实我刚才也谈到说，他的很多理念是把自己的经营企业的一切想法还原到经营人生上。那我们在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运营是目标性非常明确的，如何更坚定的向着一个自己既定的目标去努力，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因为努力是必须要有的，但是目标也要有。那同时呢，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勇往直前去走到头，就包括说他第二条就是说设定具体的目标，然后第三条就是要胸怀强烈的愿望，你一定要愿望特别强烈，你才能付诸实施。就跟我们减肥一样，说咱俩现在减不成就是因为愿望不够强烈。 因为海燕就剩80多斤了，再减就不行了。咱俩一个需要减肥，一个需要增肥。 我们都努力吧。然后第五条就是说用企业的标准嘛，你如何用最小的一个最小的经费来获取最大的利润，那等于说我们如何更精准的去努力，用最有效的时间去获得更多的一个结果。 然后像第九条的话，第八条是燃起斗志，第九条是拿出勇气做事。其实我们每个人走出舒适区，不管辞职与否，都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本书当中的这样的十二条原则，因为内容非常多，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可能跟大家逐一的做介绍。但是我想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有六条啊，有六条的一个精进的原则，这个是不分年龄，我觉得只要我们活着，这样的六条可能就会对大家有很多的益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六条吧。 嗯， 第一，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第二，要谦虚，不要骄傲；第三，每天自我反省；第四，对生命感恩；第五，积善行，利他思利他；第六，抛弃感性带来的烦恼。我们的作者稻盛和夫他说啊，他把这六项精进刻在茶杯上，然后每天早晚用这杯子喝茶，天天都复习， 时时看，时时自省。 我们倒是不需要大家也像他一样啊，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六条吧，我们应该在心里面， 对， 尤其在过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试翻这本书， 尤其在过节的时候啊，你烦恼的时候， 烦恼的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他像第五章第十二条说的一句话，想送给各位读者、听众朋友们，说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胸怀梦想和希望，拥有一颗坦诚的心，去努力，去奋斗。 稻盛和夫和他的人生经营法活力，84岁的啊，84、他当时出这本书的时候84岁， 对， 然后这样的一本书，给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还想提高自己的人很多的感受。我真是能说，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虽然书并不是很厚，但是大家能够从这书里面读到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介绍这本活力的最后的时间段，韩燕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用光时间了吗？这本活力是集结了稻盛和夫80多年的一个人生精华吧。他创业20多岁就开始创业，现在已经大概60多年了。60多年的创业经历和80多年的人生经历汇总成了这样一本书。我希望拿到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呢，能够去经营自己，来经营自己的人生。然后有一个坚持不懈，你看在一个封面上就说，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化的世界里，一个不随波逐流，不被环境左右，孤注一掷的对一切苦难怒目远征，喝出你算哪根葱的坚强精神尤为重要，即我们必须要有斗志，我们必须要有活力。希望大家都能有活力，每天有活力。 海燕呢，最后的介绍过后呢，有一个问题啊，一定要听海燕来说一说。这本书呢，在中国刚刚上市，那么在日本呢，已经出版了有一段时间了，能不能把中日的两国的目前已经阅读这个书的读者，他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日本的读者现在就是说，因为其实稻盛和夫之前的书很多都是关于经营的，所以他很多读者可能年龄段可能会偏高一些。然后这次呢出了一本关于经营人生的，很多读者就表示说啊，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有读到这样一本书就更好了，因为其实可能他可以更大的格局去考虑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说现在的这些升职啊加薪啊这些问题。那有一些读者也说到说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就是更理性化的人生。对，然后包括稻盛和夫的话，其实很多包括国内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也都是他的粉丝，然后也非常的积极点赞。 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内容是带给大家一份假期的推荐书单。其实啊，也特别想把这本书，我们刚才说到这本《活力》啊，算作我们假期推荐书单的一部分。为什么？有的朋友可能呢在假期当中啊外出旅行，放飞心情或者走亲访友，但也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有点小迷惑或者有点小彷徨。那这个时候，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力量。关于《活力》的介绍就是这样了。感谢赵海燕的详细讲解， 谢谢刘莎。 每个人都是创业者，这个创业项目叫做人生。天使基金也好，自我投资也好，如何改变命运，拥有更丰富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现代出版社新书《活力》。 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本期节目嘉宾，现代出版社文艺编辑部副主编赵海燕女士。我们是自己的品牌，用企业管理的理念经营自己，活力，稻盛和夫的人生经营法，欢迎收听。 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十一长假很快来临，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还为您带来了一份假期的推荐书单。首先来领略三千年中国人文经典之美，为大家推荐的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从诗经到红楼梦：复旦人文经典课》。这本书有十位复旦名师，十个经典主题，五十讲轻松解读。从《诗经》到《红楼梦》，为你打开经典之门，构建完整的传统文化图谱，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个关键点，十二部传世名著，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了解和感受。假期推荐书单，经典过后呀，带点好玩的书籍给大家。下一本书呢，是13家国际媒体推荐的好玩又好读的烧脑与挑战经典之旅，这就是如果我们错了呢，博吉天卷出品。这本书说到，思维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客观，而在于发现。人类看世界的视角同样如此。作者从奥卡姆剃刀定律谈到鲍勃迪伦，从超对称性宇宙谈到斯蒂芬金在2012年的文学地位，从时间的本质谈到 NASA 美国航空航天局对摇滚乐发展的意义。通过谈论这些或者传统或者流行的知识，作者不断向读者发问，如果换个角度，是不是这些被称为事实的东西就会被推翻？我们确信十足的观点有多少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究竟看问题重要还是看未来重要呢？假期推荐书单下一本继续烧脑又有趣儿，这是中信出版集团的《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是一部畅销欧美市场30多年的心理学著作，作者是著名的神经认知科学家，被称为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有人说这是一本让你脑洞大开的书，你以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的吗？是否是你思维里的墙隔断了你的认知？错把妻子当帽子这本书让你看到人生有无限种可能，人类对自我的认知还远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子。这些奇异世界里的人有着令旁人不可思议的天赋，比如有的人无法辨认人的脸，却是音乐天才，有的人自闭却能将面临冬天的一张照片画出春天的感觉，有的人无法控制身体的抽搐，却有天才般的节奏感，超快的反应能力。总之，这本书里藏着一个多彩的世界。假期书单好玩又有趣儿的书籍推荐，还有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品牌的《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财神爷，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财神爷他的根源是从哪儿来的。这本书当中啊，就谈到了财神的缘起和漫长的演变。这是一份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不同时代背景对普通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从商朝讲到了帝制晚期，展现了引人入胜的丰富知识和此前从未公布的很多数据。 假期推荐书的怎么能够离得开小说呢？下面呢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小说，第一本的名字叫做《斯德哥尔摩情人》，乔薇突然失踪，身后流言四起，觉明离开家乡小城，在上海一住就是十多年，他们两人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如果要用受过的伤来兑换真心的爱，那么我愿意。连续三届新概念一等奖获得者，实力派青年作家陆俊文的都市爱情小说《斯德哥尔摩情人》，给慌里慌张长大的年轻人。下一本小说的名字叫做《永恒先生》，有人这样谈永恒先生：永恒先生让我目睹了整个世界的往复循环，时间与人结果，瞬间才是答案。在人生的拐角带你通往更好生命的人，就是永恒先生。这是书架上不可或缺的幻想小说，五个时空跨度千年，真实历史与奇妙想象交构而成。1560年、1750年、2016年、2200年、2500年，时空交错并行，从远征者奴隶制度到石油枯竭、气候变暖，还有树上游泳的鱼、吃星星的大鸟、月球上快要下沉的城市，讲述着个体命运和人类意义的无常变迁。谈到了科幻小说，最近大热的还有一部名字叫做《七夏娃》，这是雨果奖得主尼尔·斯蒂芬森十年打磨的科幻长篇，也被奥巴马、比尔·盖茨当作夏日书单倾情推荐。这本书谈到了世界末日其实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而已。在书中，作者带领读者进入外层空间，奔向月球，去讲述一个跨越5000年的太阳系故事，并最终回归到对人类生命以及人性的讨论之中。如此烧脑之后啊，轻松一下，带给大家一本特别大的画册，或者说是相册吧。这是后浪出版集团的《自然的艺术》，这里面有什么呢？这里面有70多幅的非常漂亮的照片，展现非洲南部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引领读者从艺术构成的基本元素出发审视自然摄影。作者用图片讲故事，画面或者是宏观或者是微观，呈现了造物主的鬼斧神工，展现了非洲大陆自然界的奇妙和多样性。看这本书让人不由得不赞叹啊，大自然的艺术，造物主的神奇，精美的图片带给人无穷的享受与联想，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自然艺术摄影佳作。继续看大自然继续带来绝美的风光摄影作品，这本书名字叫做《南极之南》。毕淑敏66岁这一年离家远行了17052公里，开启了与企鹅、海豚、虎鲸和二哈信天翁的亲密的神奇旅程。在这本书当中，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带读者接触自然的美与雄奇，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茫与思考。南极之南有着温暖而坚定的内容，展示了对生命的善意与真诚，柔软安宁，最终强大。让我们轻松悠闲的书籍还有这一本日和手制系列套装，一共有三册：日和手制杯子、日和手制本子、日和手制椅子。这就是摩铁文志图书出品的日和手制系列套装。杯子盛满生活的甜蜜，本子记录生活的轨迹，椅子感受生活的温情。假期很快来临，我们的假期书单一定不能少的还有给小朋友们的推荐。首先带来的是给儿童的《朱子百家寓言》，这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实力打造的，适合3到6岁孩子阅读的中国版的伊索寓言，精选庄子等经典典籍当中富有当代寓意、充满童趣的故事小品，用风趣的语言改写，以孩子们喜爱和熟悉的动物形象呈现。比如山鸡变凤凰这一篇吧，改编自伊文子，一只山鸡是如何被说成凤凰的呢？熊从狐狸那里买了一只山鸡当凤凰，想要献给虎王，后来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改编之后的故事啊，幽默有趣儿，充满戏剧性，在欢声笑语当中习得人生智慧，感受中国文化。给儿童的《朱子百家寓言》以及典籍里的童趣故事是一共8本的套装书，来自中信出版集团。同样呢，还有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另外的套装书带给大家，这是致敬童心给孩子的人生启蒙课，一共有4册。 这是一套汇集了以纽约时报奖为首的国际大奖绘本作品，一共有四本，分别是《饥饿山的猫》、《三只小猴子》、《漂流瓶》、《送信人》以及《了不起的巨人》。四本书都是大师大奖的作品，可以说这样的四本书是视觉审美的巅峰，也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美的教育，教孩子在感受阅读的乐趣的时候也能慢慢学会思考。新经典爱心树的童书啊，也是很多家长的选择，今天的推荐书单当中也一定有爱心树的系列图书带给大家。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你选上面的还是下面的，这本书是凯迪克大奖的作品，书中说到了你选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你要西兰花还是胡萝卜，有选择或许是件好事，但是比这更好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更多的可能，启发孩子思考，与其啊总在接受别人给出的选择，不如把选择的机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推荐的书籍第二本名字叫做夏天时要感谢冬天，第三本名字叫做冬天时要感谢夏天。生活这枚硬币，一面叫快乐，另外一面呀叫做创造快乐。别抱怨冷啊热的，夏天的时候要感谢冬天，冬天的时候要感谢夏天。除了前面说到的一些比较新近出版的书籍之外啊，给孩子的假期推荐书单当中呢，我们还带来了已经出版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喜爱，比如说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时间线创意亲子特别版，这是两册的一套时间线，这套时间线和以往的时间线有区别，配合全新游戏书让孩子读懂酷玩世界史，整套书呢是以超大的地板书的形态，锻炼孩子观察力和思辨力，释放孩子游戏力和创造力。而且啊，这套书呢在原来的时间线的基础上加入了作者的最新力作游戏书时间地图。今天书单最后的推荐呢是带给孩子的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漫画系列啊，很多家长都说没想到孩子看了这种书竟然主动的阅读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谈起来大家都不陌生，但是里面的文字太多了，或者说里面的一些情节也太曲折了，很多孩子并不是特别喜欢。而这样的一套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漫画系列呢，包含了艾玛、红字、远大前程、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用特别炫酷的漫画人物形象把这些经典文学名著呈现给孩子。这一次的假期推荐书单就是这样了，提前预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假期愉快。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抗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